深夜一个人对着窗发呆，回忆在无声中醒来，曾经在迷惘之中追寻着未来，一路握你的手不放开，总在我心中超人的错过，我知道这不是谁的错，别问我记忆多沉重，无人可说的痛会让我觉得更脆弱，在为什么却感到莫名寂寞无奈，找到渴望的未来，却只想念你给的爱，仰望满天星海，会不会你也在遥远地方同样感慨，心中呐喊着独白，我只希望你人海中，你和我失去了联络，给予的安排谁会懂，爱情总在我心中超然的错过，我知道这不是谁的错，别问我记忆多沉重，无人可说的痛会让我觉得更脆弱，在为什么却感到莫名寂寞无奈，找到渴望的未来，却只想念你给的爱，仰望满天星海，会不会你也在遥远地方同样感慨，心中呐喊着独白，我只希望你还在，曾经在为什么却感到莫名寂寞无奈，找到渴望的未来，却只想念你给的爱，仰望满天星海，会不会你也在遥远地方同样感慨，心中呐喊着独白，我只希望你还在。